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接速即办这个词儿，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他说的是全面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那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是如何开展接速即办工作的？在接速即办工作的开展中都有哪些工作的成效？网格化管理是如何开展的？下一步又有什么工作计划呢？我是主持人黄燕，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今天我们跟您聊聊接速即办如何速解民忧。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网格办副主任杜鹃。杜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鹃。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杜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网格办您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好的，主持人。网格对我们群众来讲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陌生啊。是这样，其实网格化呢，城市管理是一项这个我们城市管理的一个改革。那么网格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个城市现有的这个区划按照这个网格进行划分。那么数字化标识，把相应的城市管理的职能加在上面，那么反映出的问题和一些职能管理能够用数字化的这个方式呈现，那么我们基础呢就是信息化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平台上可以直观的看到相关的这个区域有什么问题，然后职能处理还有相关的这个诉求办理的这个进展情况都非常直观， 这就可以很准确。要不然您说哪儿反映了一个什么，比如说雨水篦子有问题啊，那栋楼的前头还是后头，左边还是右边，多少米，这说不清楚。哎，如果有了网格之后，我们就说第几个网格在这个里头，一去查就很方便，是吧？ 对对对，而且我们从事网格化管理工作的这个基础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还有配备这些手持终端的，比如说我们的街巷长，我们的这个小巷管家，那么就能直观的通过这个信息化的这个平台啊，那直接在他们的手机上就能看到，哦，我管辖的这个网格里面就出现了哪些类的问题，而且这些类问题背后是有编号的，它对应的是它管理的标准、它的职责、它处理要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已经很标准化了。 这一个网格大概多大呀？ 按原来的基础是万米单元网格，但是根据管理的基础是会有变化，可大可小，根据我们的管理方便。 咱们北京大概一共有多少个网格呢？ 6.5万个，目前画的是， 目前是啊， 对对对， 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网格办到底是做什么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看到网格这个词儿，很多朋友还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 对， 那么杜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这几年啊，针对网格化城市管理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嗯，我们这个网格化呢，它是有一个工作体系。 嗯， 这个工作体系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为1+33+26+16+N。具体我说一下，这个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城市管理委的一个市级平台，城市管理平台。 嗯、 那么33呢，是我们现有这个整个城市管理系统33家委办局，那么26呢是从事城市管理的26家公服企业， 嗯， 16呢就是16个区，那 N 呢就是还有其他可扩展的这些单位， 嗯， 那么在这个整个工作体系基础上呢，我们就是开展网格化的这个工作， 嗯， 那么我们指导这个各区落实这个网格的管理职责，还有呢就是结合这个街道体制改革呢，推动街镇建立网格分中心。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有170个街乡镇设置了网格中心， 嗯， 那么这个市区街这三级的指挥这个协调的工作体系已经建立了， 嗯， 那么到现在呢有159个街乡镇的网格，还有与其他的这个职能联合设置了机构。 嗯，来，那么我们也想，我也了解到哈，是今年呢，咱们这个今年以来，咱们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一直是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实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街宿集办改革工作的意见，而且呢，也是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哈，应该说在街宿集办的工作当中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街宿集办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这个城市管理委从名字上就能看到，就是我们是这个北京城市的一个大管家， 是 电气热环卫照明， 嗯， 有13个行业都在我们委的职能范围之内。 嗯，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城市管理的这个工作开展推进过程当中呢，那12345是作为我们跟这个群众的一个连心桥。 嗯， 那么群众有这些行业范围内的问题，那我们责无旁贷的要这个通过12345来办理，群众拨打12345给我们， 嗯， 其实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统计，就是2021年以来，我们至今为止已经接到了27万件这个群众诉求，这是从我们整个城市管理系统来 正好您今天来7月2号，刚好半年过去， 对对对对， 是吧？ 对，那么就平均每月能接到4到5万件这个量级，这个量级是非常大， 是 那也是我们整个城市管理系统相关的工作人员奋战的结果。 嗯， 那么我们去年呢是被评为全市街宿集办的先进单位，就是我们网格办。 哦， 那么这个4月份以来呢，又在全市的这个街宿集办有个考核，我们又被评为第一。 嗯， 而且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上万级这个量级的这个办理单位里， 嗯， 我们基本上考核排名都是在前列的， 可见你们跟群众的关系多么密切，才会有这么多， 是是是， 跟大家生活关系太密切了哈。 是的是的， 嗯， 因为这个群众呢，嗯，正好这个身边的这些事儿都是我们的职责范围。那么垃圾清运、路灯，然后包括这街头油商这些问题， 嗯， 也是从政务服务局到这个我们城市管理委梳理出来的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那么今年呢也是列为每月一题，是我们重点推动的。那么我也跟主持人和这个听众朋友们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效。 嗯， 那么有一些数字， 嗯， 在垃圾清运不及时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啊就是有任务是要新建改造600座的这个垃圾分类驿站。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注意到没有，自己家小区有没有建设这个垃圾分类驿站。 嗯， 那么到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新建和改造提升了438座这个分类驿站，这个超额完成了38座，就是在上半年我们任务是完成400座就可以。那么也是为这个7一县里嘛，然后我们这个经过市区的这个奋战已经超额完成了。 嗯， 那么在这个垃圾清运不及时这个方面呢，就是 管理是一方面，那么执法也是一方面。 对， 城管执法系统呢，抽查了1978个这个居住小区， 嗯， 那么有小一半，就700个小区没有发现问题， 嗯， 那么发现的问题呢，达到了7170处次， 嗯， 那么检查了39.29万家次， 嚯，检查这么多呀？ 对，这个检查的密度频率是非常高的， 是， 发现问题的这个数量还是不太多，有3625家次。 嗯， 处罚的呢就更少了，就是148起，罚款12.93万元，就是罚款处罚都不是目的啊。 嗯， 那么在路灯方面呢，这个也是跟群众息息相关啊，就是市民对这个路灯的这个诉求，有两率，一个是解决率达到了95.85%，那么满意率更高，是97.23%。 嗯， 那么每年呢，我们都是把这个全市的这个无灯路有一个梳理，就无灯路建设列为这个北京市的实事儿。 嗯， 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任务呢是80条，80条这个无灯路的建设，那么目前呢已经有31条建设完成了， 嗯， 然后27条路呢是在建设施工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4条道路呢还是在这个招标，那18条路呢在这个立项阶段，就是还有22条道路在前期，嗯，就前期的手续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在努力加快，嗯 嗯， 是这样。这是路灯这项工作，还有呢就是街头游商占道经营，这是也是长期以来困扰这个城市管理工作的， 是 也是群众对这方面诉求反应比较强烈， 嗯，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立案处罚了2.11万起，罚款630万元，同比增加了35.15%。嗯，现在我们这个对比的数据呢，因为去年疫情的这个原因，我们对比的都是19年的数据， 嗯， 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比较详细准确的。 嗯， 那我们抽查的是全市主要的大街还有重点点位，有15000处。派发了这个监管的通知单，并且重点对20个市级挂牌的这个督导举报的高发街乡镇，还有54个举报高发问题，开展了现场的这个督导检查，这都是执法局领导一把手经常去直接到点位上去调研督导的。 嗯， 嗯，那么围绕这些重点的点位呢，是我们还引进了视频的巡查，因为现在雪亮工程的视频探头已经为我们所用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执法人员还有管理人员，这个不在岗期间，尤其节假日啊，这种巡查频率，可以给我们进行弥补。那么发现调度区街，综合执法队查处这个街头游商这个问题。那么不光是管，我们还要疏，就是不光是堵， 嗯， 那么我们还联合了相关部门，要提升这个基本的便民的商业网点儿，因为我们经过摸排调研，就是凡是有街头游商的这些点位呢，可能周边的群众还是有这个购买的需求的 、哎， 对，所以我们也是掌握了这些需求。那么我们联系包括商务局啊，包括那个农业农村局，建立了这个便民商业网点329个， 嗯， 并且呢推动恢复农村集市80个， 嗯，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管理呢又提升了更高的要求， 嗯， 那么其他这个各项制定的任务计划呢也全部按时完成， 嗯，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截止到现在取得一些成效。 红果说了，热线电话我没反映过问题，给小区物业打过电话，比如楼道灯不亮了，有人在楼道放电动车和堆放杂物等等吧。小奥同学说，平时热线反映呢，我主要是对公共设施进行反映，比如说某某街的路边的石头啊，地砖破损啦，市民的公共健身场所器材的维修啊，社区街道内居民楼出现的各类问题，热线反馈之后啊，相关辖区或者部门都能够及时的处理和反馈，群众身边无小事，这种网格化的管理能够很快的精准定位，责任落实，反馈跟踪。您看，大家对于你们这个工作还是非常肯定的哈。 对，而且群众关注点和我们工作开展的这个契合度是非常高。 8216说，我举报过 不拴绳遛巨型犬的行为。然后燕林说，他说，老旧小区暖气不热，打过电话反映过，处理还蛮及时的。 哦，感谢感谢群众的信任。 哎，那么刚才呢，您的给我们介绍了你们这个是北京市城管委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确实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确实是这个便民利民的这个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哈。那么杜主任来跟我们接下来具体讲一讲，就是这个接速急办这个工作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很想知道，我们打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后，你们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能给我们办理，能有多快的速度呢？ 刚才听到这个主持人接群众的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啊， 嗯， 我也觉得心头一热，就是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认可的， 嗯， 也是给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又提供了很多的动力。 嗯， 那么我也是跟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再具体介绍一下，就是开展接速急办工作啊，我们从城市管理委呢就是开展了相关的这个工作。 嗯， 那么接速急办主要是一个是接，一个是急。这个接呢，主要就是，刚才就像主持人，反映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不是我们城市管理委的，但是从12345整个这个热线的接速急办体系来讲，那有速都是接的，而且接了以后急办，我们强调就是及时， 嗯， 加快，最快的要求有一些涉及到这个有安危啊，或者说紧急情况，两小时内是必须要处理的。 真是体现这个急，立即哈，接速急办的急就立即的急。 对，立即的急，及时的急， 嗯， 对我们各委办局相关的这个整个城市管理系统这个体系运转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高。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从体系建设，从去年开始就是重点的加强。那么今年呢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接速急办的工作体系。那么我们这个城市管理的这个工作体系呢，不光是我们城市管理委一家， 嗯， 我们城市管理委呢主要是市级部门负责呢，就是城市管理相关的政策解释。那么具体接速去办理去处置，那还是要依靠区街还有一些行业单位。 嗯， 所以呢今年我们就是开拓思路，那么我们要用话就说攥指成拳，我们要形成合力。 嗯， 那么我们要以这个城市管理系统点评会这个形式，就是由各区的城市管理委、网格中心、城管执法局、行业单位， 嗯， 就整个组成一个体系。这样呢，我们每月都召开城市管理系统的这个点评会， 嗯， 由这个各单位根据不同的时间有这个不同的重点工作， 嗯， 那么围绕他的职能做交流发言，再由我们城市管理委党组书记，现在是接速急办党建引领接速急办嘛，那由我们城市管理委党组书记对重点工作和这个接速急办进行综合点评。 嗯， 那么这就对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管理系统的接速急办是一个调度，一个协调。 嗯， 那么我们还开展了这个城市管理接速急办的分析通报机制。那么某一个区，你不光看到你这个区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数据，你还能看到其他单位其他部门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增长，有同比有环比， 嗯， 那么你就知道如何这个比学赶帮，就是形成这么一种氛围。 嗯， 那么我们定期梳理了，刚才说了就有13个行业的这个12345案件的这个办理情况，还形成了工作专报。那么每月在我们城市管理委主任办公会上，我们还进行这个专题通报调度，那么而且还出台了这个热线的这个考核办法，那么就推动了各区你建立区级的大循环，你街道是小循环，你社区是微循环，这样一个工作体系，这样形成了一个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一个整个这么一个生态。 嗯， 那么我们这个推进这个接速急办这个规范化呢，也是通过建立完善，现在都讲大数据嘛，我们这个建立了一个整个的大数据的分析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实现这个数据分析识别相对的精准。那么我们形成每日形成回访，每月呢都要编制这个工作的分析报告，梳理高频的这个问题以及高频的高发点位这个区域，这样呢就能更精准的去 处置问题，而且我们现在是两条腿，不光接速记办，我们还有未速先办，那就是我们网格体系的网格员，通过梳理的这些高频点位高发问题，有意识的在相应的区域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这样呢就是形成了未速先办，网格和这个热线这样对接起来，就不断健全了这个一个闭环的一个工作机制，也能够让群众感受到群众反映的诉求，有人管有人办，我们力争办得好。 好，这是你们的一个流程。另外你们还有一些这个加强这个它融合的一些要点是吗？ 对，我刚才跟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就是我们出台了一个热线加网格为民服务模式的工作意见。那么落实这个融合的这个工作呢，各区也是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是加强这个协调调度。那么各区呢，也是梳理了热线和网格各自的这个标准。那么网格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有自己的队伍，然后对辖区，就他网格管辖区域内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他能够快速的去发现，快速的去把这些相关的这个诉求问题可以反映到网格平台，这样呢加速这个处置。刚才也说了，这个热线它的这个处置是有相应的时间的，那么网格呢，根据这个网格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它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处置流程，并且刚才有群众反映的这个，你比如说有那个这个路牙呀，包括一些这个设施破损，那么根据这个我们网格平台是这个之前已经进行了部件普查，那么背后的权属单位它是属于哪个单位办呀，能精准的派发，那它并且通过网格平台能够让它快速处置，并且处置完我们网格员还有这个优势，就是按照闭环处理的流程呢，要去现场点位去核实、拍照你是不是处置了、处置到位没有，并且在这个网格平台内是要反馈的、那么这样呢，我们热线和网格优势就强强联手结合起来了。这样呢，我们这个利用这个热线平台、网格平台还有现有的这个数据信息这些基础，我们把相应的这个大数据就整合起来了。这样呢，就是我们网格加强问题采集、问题巡查、问题这个核查的这个力度，也加强主动治理。这样呢，就是力争未速先办，减少群众相应的这个诉求。 就像城市的眼睛和指挥棒一样，把一定范围的管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网格，通过网格员巡视、上报问题、平台调度、专业人员现场解决等流程，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这是这个网格哈，它就像这个城市的眼睛和指挥棒一样。那么在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哪些挑战？在过去的管理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百姓的热线反馈如何精准有效的落实？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杜主任来跟我们接着说。 这曾是一片老街、老房、老胡同，多少陈年老话沉淀在拆迁的老巷中。北冰洋的汽水，五分钱的冰棍，黄黄的胶圈，甜酸的豆汁儿，一只冰糖葫芦串起多少蹉跎往事。当你一一舞龙亭的插进什刹海的溜冰，牌楼下夜架让多少怀情少女动情。别了自行车，小轿车成了街景，小巷里没有了片鞋的踏拉声。多少岁月往事只在发火的照片中，曾经朦胧的阳光如今亮晶晶，再不见往日那昏暗的天空。咿咿咿咿呀，多少旧城变新城，咿咿咿咿呀，奥运五环在北京，咿咿咿咿呀，伟大的复兴梦，咿咿咿咿呀，北京不再是北平。曾是一片老街、老房、老胡同，

多少陈年老化沉淀在拆迁的老巷中，北冰洋的汽水，五分钱的冰棍儿，黄黄的胶圈，甜酸的豆汁儿，一只冰糖葫芦串起多少蹉跎往事。当你一意舞龙庭的插进什刹海的溜冰，白楼下月下让多少怀情少女动情。别了自行车，小轿车成了街景，小巷里没有了片雪的踏拉声。多少岁月往事只在发黄的照片中，曾经朦胧的阳光如今亮盈盈，再不见往日那昏暗的天空。咿咿咿咿呀，多少旧城变新城。咿咿咿咿呀，奥运五环在北京。是北平。咿咿咿咿呀，多少旧城变新城。咿咿咿咿呀，新时代的大北京。咿咿咿咿呀，伟大的复兴梦。是北平。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张家口崇礼滑雪圣地。冬季滑雪去哪儿？如果您问的是京津冀区域的居民，那您肯定会得到这样一个答案：去崇礼。在20多年的时间里，崇礼的滑雪产业飞速发展。这些年间，坐拥七大滑雪场的崇礼，一直是京津冀人民冬季雪上运动的首选地。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位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处在滑雪运动的黄金海拔区间，坡度多在5度到35度，每年累计积雪量能达到1米以上，冬季存雪时间长达150多天。坡度适宜的山地，独特的冬季气候，优越的雪质，使崇礼在发展雪上运动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雪上项目主赛场落户崇礼，更是让崇礼滑雪圣地走上了世界的舞台。张家口赛区核心区位于崇礼太子城及周边区域，占地约9.6平方公里。赛区冬季降雪早，雪期长，温度适宜，山形地貌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世界一流的冬季体育资源。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1周年之际，崇礼也逐步完成了一场华丽的变身。在这里，云顶滑雪公园、山地新闻中心、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山地转播中心、张家口冬奥村和冬残奥村、张家口颁奖广场等竞赛与非竞赛场馆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共76个，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太子城高铁站、滑雪小镇、奥运村、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整体亮相，城区面貌也大幅改观。从北京乘坐京张高铁，不出1小时就可以到达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太子城站。走出太子城高铁站，只见被称为雪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恰似一柄中国传统事物如意，斜倚山峦，让人惊艳。行至太子城冰雪小镇，成片雪花造型的建筑秀丽壮观。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将会举办2个大项、6个分项、51个小项的比赛，将有51枚金牌在崇礼产生。2022年冬奥会将莅临这座滑雪小镇，到那时，飞速发展的传统京津冀滑雪圣地崇礼将会举世瞩目。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